多变，时势常换，无数利乱令我自己失去，还望求全，漫天风雨何处逃避，无数离别为了被逼抛去那乱世语，忘了快乐片段，唯独苦恼流传，乱世多诗句当中有悲酸，像那脑海令我随处打 喝一口来自那忘川

伪装，还是我太天真幻想，以为只要一直仰望就一定找到天堂。我可以为爱牺牲，却不要堕落的荒唐，原来一路美丽风光只不过是梦一场。我不是非要你去勉强爱我，但不爱我该让我知道，因为爱你所以恨你，怎么会这样？我给你的爱一张我天真幻想，以为只要一直仰望就一定找到天堂。我可以为爱牺牲，却不要堕落的荒唐，原来一路美丽风光只不过是梦一场。我不是去勉强爱我，但不爱我该让我知道，因为爱你所以恨你，怎么会这样？我给你的爱一张我 绚烂的笑容，给明天更美的梦。亲爱的朋友，紧握你我手，从今以后要各奔西东。凤凰花吐露着烟火，在祝福你我的梦。当我们飞向那海阔天空，不要彷徨，也不要停留。不管岁月有多长久，请珍惜相聚的美。 碰碰拳头，有时见面没时见面，有时没事兜一兜，见面不用找借口。好的坏的你的我的，在你面前不啰嗦，还有什么说不出口。八卦正经能听懂听，有话想说不保留，别在心中摇头一头。事业爱情有我有你，研究一番更有心头。相识不用瞒天下，只要有相知如你，分享分担都足够。 你还真够是站在我左右， 世界喜新厌旧，只有朋友不迁就。 我们虚伪相投，缘分不需要理由，不需要应酬，只要有要求，一定会出手。 滔滔两岸潮，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生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冲动。我不喝酒，但老歌有时候比酒更醉。